福利，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可能在最近的各大年会，包括过年期间各种朋友同学聚会当中啊，大家会反复的唱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你一起过，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笑过，至少你还有我。 好，高潮要来了。 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 再来一次。 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 有的朋友会很奇怪啊，这职场帮帮团怎么改边走边唱了，怎么变成音乐节目了？没错啊，今天放的这首歌呢叫我的好兄弟。按照惯例啊，职场帮帮团在每周五呢会跟大家来推荐一本好书，今儿怎么推荐一首歌了呢？其实我们要推荐的这个书啊和这歌还真有点关系啊。这个歌里唱的好兄弟啊，真的是有难同当啊，有苦啊你跟我说，我始终在你的身边啊，陪你共同度过。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和这歌里的歌词唱的很相似，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书叫同理心。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中信出版集团的编辑朱丽君。丽君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嗯，你怎么理解同理心，怎么理解歌里所唱的兄弟情呢？ 我理解呢，同理心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应该想象自己站在对方的立场，然后去了解对方的感受和看法。 嗯， 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再思考自己要怎么做。比如说有很多与同理心有关系的词汇，像舍身处地、换位思考等等，都是一个理解的角度。 嗯，就是我们在情绪上或者是事业上处于低谷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有一个有高同理心的人哈，站在我们的身边。做一点什么，说点什么，或者是陪着我们。所以说这首歌在很多 KTV 里面啊都排在这个点唱榜的前列，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同理心所给人带来的那种温暖和力量。 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 好啊，歌是人家唱的，但是呢，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去经历的。那如果有一些共鸣，那就更好。那今天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呢，就叫《同理心》啊，这是一本翻译过来的作品，作者叫做罗曼·克兹纳里奇啊。这个作者是一个什么人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一名同理心权威的研究者、作家、文化思想家。他被英国的《观察家报》评选为英国重要的生活哲学家之一啊。那么他的著作呢，在政治和生态活动家、教育改革家、企业家、设计师当中拥有比较大的影响力，而且他还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同理心博物馆和电子图书馆啊。那下面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书里的一些内容啊，特别是在我们的职场当中。我想问问李军啊，你觉得在职场当中同理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嗯，我觉得同理心在职场中应该是利用效率比较高的一个场所吧。 嗯 嗯，比如说我们因为现在大家的工作节奏都比较快，所以同理心显得就更加重要。同样一件事情，可能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角度。 嗯， 从你的角度看，可能是这种方式比较好，可是从对方的角度，他并没有这么做，可能这个时候大家沟通上就会有误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挥同理心的作用，就会发现他有他的考虑，他可能这样做的话，对这件事情会有一个额外的另外的一种推进方式。 嗯， 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在工作起来的话可能就会比较融洽， 嗯， 效率也会更高一些。 好，你看就是同理心的定义也比较简单哈。 对对， 刚才说的这个好处好像很多朋友都明白，那为什么作者要用一本书来写呢？这书里面大家都阐释了哪些方面的观点？是不是在这个领域里面还存在一些争议啊？ 同理心其实它值得用一本书来写。 嗯， 像我们我们社有一本就比较经典的书，呵呵，自卖自夸一下，就是叫做情商。然后现在大家对情商这个概念应该是比较了解了。最开始的时候，情商刚刚出现的时候，其实就跟同理心一样，它也是一个比较新的词汇。 嗯， 然后情商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那同理心其实它就是情商的一个核心。 嗯， 首先我觉得同理心呢，它对于个体来说的话，它首先就是能够修复一些破裂的关系。我们刚才讲了职场，其实还有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婚姻。婚姻顾问呢经常说，健康的同理心就是婚姻最好的灵丹妙药。还有呢，它还能加深彼此的友谊，尤其是现在这个世界，就是有研究说每四个人其中就有一个人感觉到寂寞，所以同理心也是有这个好处的。再有呢，就是说我觉得同理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更深层的意义的话，就是它能够带来你的创造性的思考。 嗯， 减轻你的偏见，这个其实在人的相处中是非常重要的。 嗯，其实你看啊，这个好处是很多，但是未必大家都感受到了。 对， 就像我们经常听一些什么养生专家说，你要这么吃，要那么做，要早起早睡啊等等，大家听是一回事儿，自己去实践又是一回事儿，所谓的知行合一难就难在这里。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哈，作者用一本书来阐述还是有必要的。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书的几个章节。第一个章节呢，它是叫做打开你的同理心开关。第二个章节叫进行想象的跳跃，就是怎么来获取啊这个同理心。第三个是探索和实践，第四个是锻炼我们对话的这种艺术，第五个是坐着椅子旅行，通过一些作品啊，让我们去激发自己的同理心，第六个是激起同理心革命啊，实际上还上升到了这个人类发展的这个浪潮当中这样的一个高度上。好，那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还说了培养高同理心的六个习惯。这高同理心的人有哪些习惯？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人，那有一些人确实就感觉跟他在一起很舒服啊。那如果总结一下的话，你觉得他们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呢？高同理心人有哪些习惯呢？ 高同理心人的六个习惯，按照作者的这个总结的话，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这个六个习惯。 我们要通俗的解答一下的话， 通俗的解答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用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这六个习惯。第一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在意识上要有一个，就是别人和我不一样，不能觉得这个世界只有我一种想法，我一种观点。第二个的话，可能就是说在认识到我和你不一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怎么样去理解对方，其实就是要用到你的想象。比如说像小孩可能在两三岁之前他没有这种能力，就是因为他没有这个想象的能力。像第三个的话，那我们有了这个意识上的想法之后，我们就应该去积极的实践同理心了，就是我们要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去。实际生活当中呢，可能最有用的就是我们的语言。所以说第四个就是提高我们对话的艺术，其实就是怎么讲话，因为很多现在也有很多书是告诉你怎么样讲话。第五个的话，他这个坐着椅子旅行是一个很书面的语言，也很生动。他其实本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电影，或者是照片，或者说视频，尤其是现在我们的多媒体特别的方便，通过这些方式，我们可以能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我们的那个思维和视野都会被打开。这是一种方式。再有，他最后一个习惯其实就是说，把这个同理心啊看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可能是对人的思维的一种革新，人的境界的一种涤荡，应该是这么一个角度。所以说这六个习惯呀，我认为也不是每个习惯你都要具备，可能我们有其中的大部分的习惯，我们就已经是一个有高度同理心的人了。 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啊，他从这个人类进化的角度啊，提出了一些科学家的观点啊，比如说达尔文的观点，那么就是优胜劣汰嘛，是生物进化论的这么一种观点。那既然呢，还有很多当时的哈的这种科学家也好，或者是社会研究学者也好，提出来呢，人他是利己的，不是利他的，人应该从追求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价值最大化的考虑角度去和这个社会相处。但是呢，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以及这个心理学成为显学之后啊，慢慢的可能更多的人认为，其实同理心也是人性当中的一部分。他举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哈。什么例子呢？就是孩子啊在两三岁的时候啊，他开始产生了想象力了。那么两个双胞胎的孩子，一个孩子呢哥哥哭了，妹妹呢会试着安抚他。当他们十八个月大的时候，他是怎么安抚呢？妹妹会把自己的玩具交给他，但是等到他们两岁的时候，如果哥哥哭了，妹妹这个时候啊不会把他自己的玩具交给他哥哥了，而是去拿他哥哥喜欢的玩具给哥哥，因为他知道那样的话呢哥哥会更加的开心。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孩子他已经开始发展出了这个同理心啊。所以作者的观点是，同理心是与生俱来的，不像以前的这种观点认为人与生俱来的只有自私和自利啊，只有利己没有利他等等。下面我们来说说童年和青少年的经历是怎么影响同理心的。 我觉得其实现在比如说有一本书，它叫情感依附。它里头就讲到的就是说，我们童年的很多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人的一辈子。所以这个观点可能也把很多的家长吓坏了。当然它没有那么绝对啊。同理心它是一个终其一生都会发育的这么一个观念。简单来说是这样子。但是童年呢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首先啊，如果在童年阶段缺乏这种安定的依附关系的话，它可能会阻碍你的同理心的发展，尤其是会损害与他人建立情感关系的能力。其实人的终其一生与他人建立情感关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能力，可能这个能力如果说你有缺陷或者说不够完善的话，它真的会影响你的很多的行为和决定 啊。 所以说其实童年的这种你是怎么被对待的，它其实是你建立一个情感同理心的一个基石。其次呢，作为父母来说，我觉得也不用担心，要想培养孩子的情感能力，让他产生同理心，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 自己要有同理心，让他看见父母的同理心，因为孩子的所有的行为他都是从模仿来的。 嗯，好，曾经啊，这弗洛伊德有一些观点啊，认为呢，这个人他主要是受什么样的因素支配啊？他主要是受这个性的因素支配啊。那么物欲和性欲啊，驱动了人的发展。但事实上呢，有些科学家做了研究之后呢，发现啊，绝对不是这样。他们有一个研究啊，是这样进行的，就是当年在这个1945年的时候啊，在美国做了两个实验，这个实验现在看起来还是挺震惊的，让我们啊，一个实验的地方是在孤儿院啊，还有一个实验的地方呢是在监狱啊。那当时的孤儿院啊，卫生和环境还有食物啊，条件都还是不错的，但是呢，那些婴儿和照顾他们的人只维持最低程度的身体和情感的接触。因为当时的孩子都是弃婴，护士呢很少抱婴儿，而且婴儿床之间呢还隔着床单，以免细菌传染。所以说，尽管受到比较好的照顾啊，要吃有吃的，也不会受冻啊，也不会挨饿，但是呢，一整天孩子们都处在孤立的状态，几乎没有人给他们一些安慰呀、刺激。那最后，94个婴儿有34个在2岁前死亡了。那另外一个实验呢，是在这个监狱里面啊，作为受刑人的母亲每天都能获准看望他们的孩子，他们可以抱孩子，可以跟孩子一起玩，那么监狱里的卫生标准肯定没有孤儿院那么高，但是没有婴儿死亡。那还有一部电影当中把这种差异表现的是特别的生动啊，就是有婴儿刚刚被送到孤儿院的时候他会咯咯笑，但是几个星期之后他就变得茫然孤独，他会咬自己的手，体重也会减轻，几个月之后他们就会变得特别的憔悴，不会表达也没有动作啊，就像一个什么呢，作者的观点是就像一个徒具人形的物品。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研究非常的让人震惊，就是说人类他的情感可以维系他生命，起到这样一定的作用，那么和食物或者是和这个安全的场所是同等重要的啊。所以说人类的这种心理上的这个需求我们不能够小看啊，它跟我们的食物和安全的环境是同等重要的，而同理心恰恰有的时候能够给我们身边的人带来这种保护啊，带来这种安慰。 对， 这是我看完这本书的第一章啊最大的一个收获，我知道了原来嘛这个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让人非常震惊的研究哈。那其实啊还有一些动物学家也做了一些研究，也非常的好玩，这个丽君你来讲讲黑猩猩的研究好不好，挺好玩的。在第一章就是有一个那个黑猩猩的研究专家，他跟黑猩猩啊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然后呢他有一次啊他发现就是有一个他做了一个实验啊，他把两个小东西啊算是小代币吧交给这个黑猩猩，如果给其中的一个给他的话呢，他可以获得一个苹果啊，但是他的搭档另外一只黑猩猩就什么也得不到啊。但如果说他把另外一个东西啊另外一只代币给这个黑猩猩的话呢，两个他们都能拿到苹果，两个人都能拿到啊。最后呢你发现啊他们选择后面那个的越来越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确实特别关心自己。此外呢还有一个研究，就是在动物园里面有一只黑猩猩，他呢因为是在动物园里面嘛，所以说他和外界啊没有太多的接触，但是有一天呢他发现一只鸟撞到了这个动物园的玻璃围栏，鸟受伤了，于是呢这只黑猩猩他做了一个非常让人惊异的举动，他把鸟带到了树上，他想让鸟自由，那么在他把鸟丢出栅栏之前他还刻意的张开了鸟的翅膀啊，他想用这种方式让鸟飞出去，但是显然这只鸟没有办法飞，于是呢他就守着它一直到天黑， 直到鸟终于能够顺利的飞走。哎，那么这说明什么呢？科学家说，那说明这个黑猩猩确实有站在其他生物角度思考的能力，在看过鸟儿飞翔无数次之后，他似乎觉察到怎么做才是对鸟儿最好的，他能想象出来啊，能想象出来。黑猩猩都这样，那作为人，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应该感到脸红呢？丽君，你看完这个故事之后，你什么感受？ 嗯，我觉得其实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叫什么呢？叫生物学也好，这种进化，这种类似的实验越来越多。 嗯， 我们在作为一个编辑来讲，我们在那个做书的过程中呢，经常看到这样的例子。其实就是人性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对人性的好多理解都是错误的，比如说就是这种人都是自立的，这种它其实都是错误的。随着这种研究和这种实验结果越来越多，我们对人性的这种认知越来越丰富，其实这些都是能让我们改变我们的观点的。重新，其实相当于就是说重新架构了我们的心智，对心智的认识。同理心跟自立心一样，其实这都是人性的一部分。 对你个人有什么震撼？ 对我个人的话，我觉得其实同理心主要体现在因为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有同理心的人。在职场中的话，我自己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感觉就是自己有了孩子以后对孩子会有同理心。因为这个书里头他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作者他的他举到一个例子，有一本书叫《我干的事》，那本书里头他是一个小孩的视角，那个小孩就是特别磨蹭，小孩都很磨蹭，很多家长都非常深恶痛绝。他在磨蹭的时候他在干嘛呢？他在研究他的屁股的摩擦力，怎么样阻止他从那个楼梯上掉下来，这是他磨蹭的一个原因。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就对我的感触就是说，哦，其实小孩子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有他自己的出发点和行为的。那我们不是他，我们不能按照大人的那个成人那个标准来苛求他，去痛斥他。其实应该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他，这样的话大家就是成人跟小孩他的冲突也会小一些，大家相处起来也会更融洽，你也更能遵循他的这种成长发育的规律。这可能是一个作为妈妈可能是一个比较片面的看法，但我觉得可能很多家长应该都会有这种感受。 那你觉得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将心比心这个关键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我个人的认知来说的话，真的还是得我们心理上要认识到它，就是重新架构我们自己的认知。必须认识到同理心就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然后我们其实人类的大脑是极其复杂的，就像现在人工智能这么发达，也不可能有那么高的技术把它复制出来，即便复制出来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丰富的回路，建立那么复杂的情感。所以说我们其实应该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同理心侦探，我们使用自己的社会天线，用同理心看待这个世界。同时呢，我们也应该去留意哪一种环境能够培养我们和他人的同理心。比如说我们紧张的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照顾别人的感受，就没有同理心了。可能或者说我们对一个人特别熟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当然我要说孩子，就是对孩子你可能更容易产生同理心。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横向类比的，那么在对待其他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技能。同时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虽然同理心可能是与生俱来的，但它也是需要锻炼的，并且它会根据情况发生变化。所以说也不要太担心，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学习训练，归纳总结来获得这项技能，这本书就起到这个作用。 是的，下半段我们还会着重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和陌生人对话的过程当中哈，怎么用书里的观点来使我们的谈话效果达到最好的一个结果。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同理心对我们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作者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多用它呢？有一些阻碍，有一些偏见啊。比如说什么呢？他说我们面临四个根本的社会与政治障碍，使得我们的同理心想象无法充分的发挥。这些障碍的名称是偏见、权威、距离和否认。丽君，你怎么来理解这几个标签？偏见，还有权威、距离和否认。 我觉得偏见、权威、距离、否认，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都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偏见啊，男女性别的偏见，或者说对，像我们中国可能这种情况不太多。 嗯， 像这本书里可能他会提到，西方的一些种族偏见。 嗯， 那距离就更容易理解了，就好像我们在北方，有暖气，就无法理解南方他那个冬天是如何的难熬。 嗯，作者啊，列举了18世纪亚当斯密啊说的一段话。他说，假设地广人多的中国突然遭受大地震的侵袭，再让我们假设欧洲有个充满怜悯之心的人，虽然他与中国毫无关系，但在听到消息知道地震在中国造成庞大的人员伤亡时，他也不禁对那些可怜的灾民感到哀伤与难过，他会哀叹反思人生的祸福无常。而在这段深刻的思索结束后，在心中的愁闷获得抒发后，他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者追寻自己的快乐，好好的休息一阵，或者从事别的活动转换心情。他会跟过去一样平和安适，宛如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然而，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灾难落在他的头上，对他来说，那可是真真切切的痛苦。如果他明天将失去他的小指头，恐怕他今天晚上无论如何睡不着。然而，如果他未亲眼看见，即使是数亿人的死伤，也无法打断他的鼾声与清梦；即使是惊人的房屋财务损失，也无法让他的目光从自身的细微不幸中移开。一切都将如常。哎，看这个，亚当·斯密在18世纪写的这个文字，我非常的能够感同身受。就是平时我们看国际新闻报道的时候，特别是看到中东啊，或者是看到某些地方又发生了这个恐怖袭击或自杀性爆炸袭击的时候，那种感受和我们身边突然发生这样一件事情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那作者认为，距离其实也是阻碍我们激发同理心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但好在是我们如果知道了哪些因素在影响我们同理心的这个激发和想象的话呢，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会通过理性来让自己的同理心啊再次的焕发出来。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二战时候的一个著名的人物辛德勒的例子。从他的例子当中，我们来看看如何练习同理心。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还没到春节你就群发祝福短信啦？ 嗨，我先挨个打声招呼，2月12号千万别找我。 你相亲去？ 什么呀，2月12号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听说今年红包份额又涨了，错过要等一年，要等一年。 2月27下午3点到7点，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特别节目，海量现金红包让你喊到嘴软，拿到手软。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级左右，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我们再来关注周六和周日的天气。周六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周日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0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总的来看，今天下午有4-5级偏北风，阵风7级，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驾车出行的朋友请注意交通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13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周五读好书。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书是中信出版集团的《同理心》。其实在职场当中啊，不管是同事之间，还是说上级和下属之间啊，能够彼此理解对方，你们的工作效率、协作关系将会得到大大的提高。很多朋友都会抱怨说，我都做了这么多了，老板怎么不理解我呢？啊，那么老板可能有老板的问题，但是从您的角度来说，您有没有站在老板的立场上看问题呢？当然我们也知道，人的素质是有高低之分的，人的能力也是有高低之分的，所以说我们在尽量的把自己更加的完善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更合适自己发展或者是实现自己事业梦想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这本书的特约编辑朱丽君。丽君你好。 你好。 接下来我要来说说二战时期的一个著名人物辛德勒的例子啊。那辛德勒他的故事呢，被改编成了一部电影叫《辛德勒的名单》啊，是因为他在二战当中啊解救了大量的这个犹太人。作者呢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辛德勒他是从一名姓氏醇酒美人的活跃纳粹商人，摇身变成一位最知名的犹太人大屠杀解救者。他的人生之所以吸引人，在于他的转变完全出人意料。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忠诚的纳粹党员，他的翻领上别着纳粹的文章，而且担任军事情报局的告密者。他利用在波兰占领区征剿的犹太人企业，在克拉科夫开设了搪瓷器工厂，为德军士兵生产装备。即使雇佣的是强制征用的犹太劳工，他也毫不在意，而这些劳工的薪资全都交给亲卫队，酬劳比雇佣波兰工人少得多。辛德勒晚上忙着跟纳粹高层的指挥官与其他官员应酬，为他们提供美酒与美女，贿赂他们取得军需合同以维持获利，让他享受奢侈的大雪茄和双排扣西装。辛德勒并不像希特勒或戈贝尔，他不是一个邪恶的反犹主义者，准确地说，他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对犹太人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而且把犹太人视为无名无姓的群众，视为可以轻易剥削来满足目的的对象。1940年，没有人想到 辛德勒到了战争的末期，会冒着生命危险支付大额的贿赂款来保全自己的犹太工人，使他们不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为什么会有这么激烈的转变？在此期间，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在了他的身上，他开始把犹太人当人看。一切是从他的犹太会计伊扎克开始的，他们之间原本是简单的生意关系，慢慢的变成了友谊关系。托马斯·基利尼在他仔细研究了写成纪实小说的《辛德勒的方舟》里写道，伊扎克这个会计是奥斯卡绝无仅有的精神指引者。他这个奥斯卡其实就是辛德勒的这个名字啊，家庭的那个名字，是指的就是辛德勒。从每天的交谈中，辛德勒得知斯特科恩在克拉夫贫民窟的生活与创作经验，饥饿、恐惧、德国士兵的随机射杀。结果斯特恩在辛德勒眼中从众多无名的雇员变成了独特的个人，辛德勒开始把这种个性延伸到了其他工人身上，记下他们的姓名，了解他们受迫害的经历。简单来说，就是他和他的一个会计，最开始呢是这个生意关系啊，这会计叫做伊扎克·斯特恩，但是在每天的这个相处和谈话当中啊，辛德勒知道了，原来啊他们的生活是充满着饥饿、恐惧，还要时时刻刻担心被德国士兵随机的射杀。慢慢的呢，他就把对这个会计的理解延伸到了其他的工人身上。好，再来看书里的描写。1942年6月8号，辛德勒经历了一个同理心显现的时刻。当时他和情妇骑马来到一座山丘上俯瞰贫民窟，他们看到亲卫队正在执行任务，有系统的清除犹太贫民窟，民众被赶出屋子聚集成群，期间有人被亲卫队的狗咬伤，有人被殴打射杀。辛德勒厌恶的不只是这场屠杀，他看见一个小女孩穿着红外套戴着红帽子茫然徘徊在这场屠杀之中，而不知何故大肆破坏的亲卫队似乎无视她的存在。他看见红衣女孩停住脚步，目睹士兵用脚踩着男孩的头，然后一枪打进他的后颈。这对辛德来说，这名女孩突然代表了犹太人的独特性和人性，在他的心里烙上了纳粹暴力的恐怖印记。他日后说，从这天起，凡是能够思考的人都不可能无视眼前发生的一切，我决心尽全力抵抗这个体制。而他也确实这么做了。1942年的秋天，当地的犹太人被移往一个新的劳动营，负责这里的官员以射杀闻名。辛德勒行贿的这个官员，让他的工厂能够在这里设立劳动营，他确保自己的工人能在不为人所知的状态下获得比较多的粮食供应，而且在他的工厂里没有咬人的狗，也没有亲卫队员恣意的殴打。为了让这些工人不与自己的家人分离，他与亲卫队的官员争论，表示他需要童工。他说孩子灵巧的手指可以清理弹壳的内部，而他也花费唇舌说明一名独臂的工人是不可或缺的机械工人。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啊，那么大家看这个电影《辛德勒的名单》的时候啊，就能够看出来啊。哎，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看啊，怎么练习同理心。丽君，你总结总结。 我觉得这个书里头他提到啊，辛德勒就说，解释他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的转变，救助这么多人。他的答案就是说，我认识那些为我工作的人。他说，当你认识对方的时候，你就必须把对方当人看。我感觉就是刚才念的那一段红衣女孩那一段，可能就是有一个刹那突然开启了他那个同理心的 大门。 对，开启了他这个大门。其实这个答案非常简单，但其实他背后呢，我觉得其实就是首先认识对方，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解释。其实他背后其实就是说，他已经把这个同理心的障碍，比如说偏见，还有这种刻板的印象，他其实已经摒除掉了。 我把你当成一个我的朋友，我周围的人。那我们刚才上半段的时候也提到，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同理心更容易发挥，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人，像陌生人，大街上的人，或者说在遥远的非洲、北美洲很多地方，对我们来说那都不值一提，可能我们只是觉得哦感慨一下也就罢了，但是对我们周围的人来说，我们觉得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的，这个时候我们的同理心本身就比较容易开启。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事情也告诉我们，同理心真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能够从一个纳粹，就是一个很忠诚的纳粹党员，变成了一个救助了这么多人的可以说一个伟大的人吧。所以说它应该是同理心会随着我们人生的不断变迁啊，我们的视野的不断打开，我们的人生经历的不断变化以及丰富，他也会在这个过程里头，就是所谓的这种想象的跳跃，他会突然间在某个阶段激发出来，然后他就怎么说呢，我可能这个人的本身他的同理心可能是很低的，他会成为一个具有高同理心的人。在这个基础之上，他可能做其他的事情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很自然的一个行为了，可能对世界上的人，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壮举，可能对辛德勒自己来说，觉得我这很正常，我只是救了我的朋友，我周围的人，我的工人们。 作者啊，他还在有一个小的片段里面谈到怎么来进行这个同理心的练习啊。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正是把我跟别人的关系啊看成的是我和他的关系，他呢是用的是那个代表动物的那个他， 对， 就是代表的是我和这个人，是我和物的一个关系。这样不好啊，应该建立起我和你的关系，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打破我他的障碍啊。他有几个方法，比如说想象他人的人性，在日常生活中留意每个人隐藏起来的个性。比如说啊，当你早上起床，想想是谁种植、采摘和纺织这些棉花让你有床单可用，是谁收集、处理和出口这些咖啡豆，让你早上可以饮用？你想要他们生产的这些东西，因此你对他们有责任，特别是当这些人工作的环境极为恶劣的时候。后来他也写到，当你上班的时候，你想那这个道路啊、火车呀、飞机呀、地铁的运行，有多少人围绕着他们在工作啊？你可以一整天持续这样的思考。第二种呢，就是想象做一种角色的游戏。你参加一场会议，你看到一名看似毫无感情、铁石心肠的生意人，看到这种人，你很自然的就把他变成了一个物了、物体了哈。那我们的游戏是这样的啊，是把这个人想象成完全不同的、比较有个性的人。他举个例子，你和自己3岁的孩子玩捉迷藏啊，那或者是他为了逗老母亲开心而在他面前啊唱歌啊，这么一想呢，你就会改变你对他说话的态度啊。就是你把它想象成一个人啊，不要把它带着一种你原有的偏见啊，把它想象成一种特别固板的、刻板的形象啊，这是一种方法啊。作者还有其他的一些练习的方法哈，我想就像作者所说的，同理心虽然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但有的时候是需要激发的、需要开启的，以及我们也需要刻意的方法来练习的。还有一章专门谈到了和陌生人的对话哈，陌生人的对话那要激发同理心就会特别难，但是作者有方法，他说啊，用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的谈话效果更好。我们下面请丽君来分享一下。 通过梳理这个介绍呀，首先我们是说要对他人保持好奇心， 好奇心特别重要。 对，好奇心特别重要，就是不是假装出来的好奇心，是真的对他人有兴趣，对一切都感到好奇。这个书里头讲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一个记者， 对， 他是20世纪最厉害的谈话高手，他能够跟完全就是形形色色、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别人问他你为什么？你为什么能够去跟这么多的，比如说像弱势群体也好，还有一些可能是一些，怎么说呢？比如说黑社会，就这种人，他也能够去交流。他就觉得，我就是很着迷，我就是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他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我一定要听他怎么说，我就想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其实这个我周围有一个同，就我有一个同事， 他就是好奇心特别旺盛。 嗯， 我们前两天年会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在后台准备的时候，他就问我们另外一个九零后的小姑娘，你是怎么学琴的这个经历？ 嗯， 我们那个学琴的那个姑娘，她其实那天嗓子哑了，说不出话来了，但是他依然两个人聊得非常开心，就是因为我这个特别有好奇心的这个同事，非常恳切的眼神，就非常想知道你是怎么学的，你是怎么能达到这个水平。就是当时那件例子，就是那个事情给了我特别大的触动，就是好奇心真的是一种很有魔力的一种力量。 嗯 嗯， 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啊，那个人呢，他叫做斯特兹特克尔， 特克尔，对对对， 他是芝加哥电台的一个记者，也是一个作家啊。那么他2008年的时候呢，是96岁的高龄辞世。在他一生中啊，因为做电台节目和写作的需要，他采访过至少7000人，包括政治人物、音乐家、默默无闻的炼钢工人、发型师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刚才你说的，他对于什么样的人，他都有一股纯粹的好奇心，他感兴趣。他感兴趣什么呢？对政治教育有什么看法？怎么面对这么艰难的工作和生活？怎么和家人磨合？对人生有什么样的体会？对陌生人有好奇心，那就会有同理心吗？ 我觉得对陌生人有好奇心的话，其实您可能真的就会动用你的情感去带入到他的这个角色或者是身份当中去。 嗯， 还有一个就是有好奇心的话，你就想知道，想知道那就一定要认真的倾听，听别人去说。 嗯， 其实有一本书上就提到说，你想跟别人建立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把自己交给他，请他开始说关于自己的事情。 嗯， 这样你们很快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 哦， 每个人都想谈一谈自己。 哎。 所以说 有好奇心只是第一步， 对， 第二步你还得耐心的听完人家的观点或者是谈话。 对，是的是的。在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谈话讲那个谈话艺术的书里头，积极倾听是不是说最重要的吧，也应该是必备的。 嗯， 会把它放在一个很极其重要的位置上。 嗯， 因为大家都想说自己，不想听别人 啊， 所以这个其实是需要克服的。 我们都在说，很少去听，是吧？ 对对对对对。 嗯， 还有我觉得就是要真诚。所谓真诚呢，就是袒露出你最真实的自己。卸下面具，这个也非常重要。 嗯， 因为如果说两个人在谈话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收着，可能另外一个人也不太会放得开。这样可能也不太能够感受对方的这种背景也好，行为方式也好。 嗯， 就是大家没有完全的打开。 嗯， 我们现在经常讲到一个词，打开，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嗯，不过作者还谈到了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话题啊，就是说你深入的去倾听，打开心扉去感受别人的需求，但有时候你自己也会很难以承受啊。就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要真的去理解，那如果真的是感同身受的话，也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作者说，比方说你听到有人痛失爱子，结果你很难过，无法承受他们的丧子之痛。在心理学当中呢，有人把这种叫做过度同理，就像你在别人的想象中陷得太深一样啊。比如说有照顾绝症病童的护士、人道主义救援工作者，还有性侵受害者的治疗人员。换句话说，比如说你参与了那个地震之后的这个心理咨询和心理干预的话，也可能陷入到这种过度同理当中。作者说，他说我还没有发现任何研究指出到底有多少人深受过度同理之苦，不过考虑到同理心是呈常态分布，据合理推算大概只有4%到5%的人有这样的困扰，当然或许比例会更高。那么有应对之道吗？一般的做法就是建立自我防卫机制，阻挡别人强烈的痛苦情绪。他说，我发现国际援助人员多半有一种黑色幽默，有助于他们面对日复一日的悲惨场面。心理治疗师通常只处理一定人数的重度创伤患者，并且保证自己在碰到棘手的病患之后呢，会有一个对象陪他们，这就是督导啊，我们常说的督导。了解自己的极限相当有用，这样一来你可以适时的从谈话当中啊抽身而出，不至于被逼到极限。我觉得这个提醒特别的重要啊，就前面我们一直在说同理心啊，对这个社会有多好，是吧？对于自己和别人的关系的相处有多好，但有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掌握好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极限的话，你过度的去跟他同理，跟他去共情，那最后你会受伤的。我们想说的是，建立同理心的前提是自己不受伤，同时你可以给对方一些安慰和力量，而不是说最后你们两个人都很悲伤，对吧？ 对。 但事实上确实有些朋友会因为职业的需要啊，或者是因为自己的情感啊确实太控制不住了，那确实会深陷这种啊所谓的叫做过度同理之苦。作者的提醒就是说，你如果自己已经发现到了极限承受不了的话呢，一定要画一条线啊，中断一下，或者是找一个人来帮助你啊。作者说，过度同理是个严重问题，但我们得记住，只有少数人会遇到这种状况。对于社会上的多数人而言，问题在于缺乏同理心，而非太有同理心呐、啊。就最后这句话还会让我们释然一下啊，就是说啊，你不要担心你自己，你恰恰做的还很不够呢啊。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啊。此外，作者还谈到了可以用其他的艺术作品来激发我们的同理心。刚才谈到的是和人交流啊，面对面的啊，还可以看书，通过一些文艺作品来激发。 对，我觉得，这书里头他提到就是包括像戏剧啊、电影啊、摄影等等，包括文学作品，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些 游戏， 因为现在在线的这种东西特别多。这个大家应该也都比较了解， 通过养青蛙来理解自己的父母吗？ 养青蛙好像是老公 啊、是吗？ 现在最新的观点是老公，最开始好像是养儿子 哦，是吗？ 对， 我不玩这个啊。 我也没有玩。 你说说怎么能够你也没玩。 我也没有玩。 那你能理解吗？就是养青蛙理解老公 因为已经非常理解了 啊很像吗？一言不合的，不也不是一言不合，不跟你说一句话他就走了。 对，然后 定期给你寄明信片， 还给你可能定期给你寄钱呀、啊。然后过段时间回来，你给他收行李，在家待两天又走了。 哦，那是某些人 的 老公 啊，对， 不是所有人的老公。 这是开玩笑了 啊、 我觉得他这个书里头让我就是感触最深的就是，摄影。 嗯， 因为在20世纪初的时候呀，美国特别盛行那个雇佣童工，可能大概有1/6的不到15岁的儿童就在农场或者工厂里头那个干活，所以在1904年的时候，国家童工委员会成立了，他们开始推动这个立法禁止雇佣童工，但是真正起到效果的就是在1908到1924年，他们聘请了在纽约当过学校老师的海因，在全美拍摄童工。他拍摄了很多很多的童工，比方说在纺织厂的大型纺织机上做工的6岁的孩童，在煤坑工作的全身都盖满了漆黑的煤渣的男孩，还有半夜3点在罐头工厂剥这个牡蛎壳的小女孩，还有比如说在棉花田、玻璃工厂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血汗工厂孜孜工作的这种成千上万个童工，这些照片啊，他就发表在全美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还有一些国家童工委员会发行的刊物上。这个照片引起了特别大的震撼。有一位记者他就在参观完了这个摄影展以后就说，我们强烈要求废除童工的最有力的证据正是这些照片，从中我们可以看见道德堕落痛苦的折磨。所以我觉得这个例子是非常的打动我的。 我觉得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通过照片激发大量读者也好或者是受众也好的同理心。大家还记得希望工程的那个著名的大眼睛姑娘的照片吗？ 对对对、 正是因为那幅照片啊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知道了希望工程，而且呢成为希望工程多少年的这个捐助者啊。也实现了很多孩子他们脱贫求学的这样的一个梦想。作者在某些观点当中还谈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把同理心和同情啊区分开来哈、啊、同理心不等于同情心。 对，同理心跟同情心它是两个概念。可以说我觉得同理心应该是高于这个同情心的吧。同情心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情感。 一种感慨， 对， 情感上的表达。但同理心的话，它真的是会激发你的行为。 是， 作者认为呢，有理性在里面。 同理心里面还包括认知，加情感，就是说你真的认识到了这个事情，就像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那辛德勒的故事一样，他决定和纳粹的那个体制做斗争。那么 是的，是的， 他不仅仅是情感上受到了冲击哈，那么浅层次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哈。最后想问问丽君啊，在既有同理心的同时，怎么保持我们的自我思考的独立性呢？不被对方太勾连。 这个问题好像是有点难，但是仔细想一下呢也不太难，因为我们首先得认清楚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只是想象自己是对方，我们只是强迫自己，或者说不由自主的让自己进入了对方的生活，但本质上我们还是自己。所以说怎么说呢，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存储器。你的头脑我的头脑里面都有不同的东西，我们所处的环境也不同，所以说我们其实本身就是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这个前提的。我们在做同理心的行为也好，我们真正的去帮助一些人的时候，或者说跟对方沟通的时候，就是小事情，不管小事情还是大的，我们思考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建立在这个有独立思考的前提之下的。它可能本身不能说这是个伪命题吧，但是我是认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可能才能更好的做到这个同理心。再有呢，就是说还是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不要过度代入。还有现在就是年轻人嘛，比较喜欢吐槽这种方式，可能在你觉得无法抽离自己的时候，适当的吐槽发泄。其实我们不要老让自己输入一些情感，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说负面的情绪，我们也要去输出，就是调和自己的这种同理心的界限程度。保持自己一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的实现这个同理心的价值。 谢谢丽君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最后这句话我觉得很关键，拥有同理心的同时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我们拥有同理心的前提条件。 对， 谢谢， 我是这么认为。 谢谢您的分析和总结，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书呢就叫同理心。马上要过年了，很多朋友都会面临亲戚朋友之间的对话，希望各位朋友啊能够充分的考虑到对方所处的立场生活的状态，当时的心情。朋友们，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再见。 我没离开，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是一座重度缺水的城市，真诚地希望广大市民珍惜节约每一滴水，关心关注关爱水环境。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